第八篇道义 第四十四则知恩报恩方为君子义解圣贤常教我哋做人应当念念常存报恩嘅心，报恩一定先要知恩。边啲人有恩于我呢？佛教有所谓四重恩，第一系父母，于我有养育之恩；第二系师长或三宝，于我有教导之恩。第三是国家，政府有保护人民安和乐利之恩。第四是众生，天地万物一切众生有各尽智能，互为依存，分工合作，创造美满社会幸福环境之恩。我哋应如何报恩？圣贤教我哋要传播伦理道德、爱护万物、美化生命嘅教育，而且不只系言教，要我哋人人解行相应、知行合一，做大众嘅模范、典型，示现俾大众做榜样嘅身教，亦即系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如此先至系世间真正之君子呀。喺2006年新春时，法鼓山曾精选幸福宣言，精选结果显示，好多网友认为心怀感恩，幸福即唾手可得，知足不贪心。就能时时感受到幸福的存在。幸福非远在天边，它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家人与朋友。当他们身心都健康平安时，我们就会获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因此，只要常常保持知足感恩的心，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总之，我哋要对社会大众、大自然环境多付出一啲关怀，多抱持一份感恩嘅心，先至能让世界更美好，人生更幸福啊！ 故事：松下幸之助的感恩。日本松下电器嘅创办人松下幸之助。他在企业经营方面很有办法，是日本的经营之神。据说松下先生经常以合掌感恩的心来面对所有的顾客、经销商乃至于他的职员。松下先生曾经说，当我的公司员工达到百名的时候，我就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当员工达千人的时候，我让大家分层负责；当员工上万的时候，我在幕后合掌，感谢他们带来我的成就。由于松下先生常常心存感恩，不会占人便宜，反而更处处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同他有生意来往的人，大家都诚心诚意同佢合作，亦都因此令佢成为日本当代嘅大企业家。故事：爱因斯坦的感恩。爱因斯坦曾经喺一篇《人人都应该为别人而活》嘅文章提到，佢一直心怀愧疚，因为佢嘅一生得到别人嘅帮助实在太多啦。所谓别人，他特别强调包含已经死去的人。他又说，他觉得他向社会借了很多的债，因此他说他必须要时时提醒自己要为别人而活， 要利益一切大众。爱因斯坦在学术的成就几乎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但是他仲是强调应该感谢别人，因为他的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努力之上。好像爱因斯坦这么伟大的科学家都一再强调他亏欠社会太多，我们凡夫更加应该知恩报恩，尽心尽力服务人群，回馈社会啊。故事：感恩与礼拜六方。根据后汉高僧安世高翻译的《佛说斯迦罗月六方礼经》记载，有个年轻人叫做斯迦罗月，或名善生子。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日都要朝着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位礼拜。父亲过世以后，由于善生子好孝顺，就继续这样礼拜。有一日，他在礼拜的时候遇到佛陀，佛陀跟他说，你所要礼拜的不是东、南、西、北、上、下六方，而是父母、师长、妻子、亲友、沙门、佣人等六方，这样该如何礼拜呢？当你在这里礼拜父母的时候，说我感谢父母养育我，我要尊敬父母，孝顺他们。礼拜师长的时候讲，感谢老师教导我宇宙人生的智慧。礼拜妻子的时候讲，我尊重我的妻子，感谢他每日帮我张罗家务。礼拜亲友佣人的时候讲，我感谢你们为我辛劳服务，让我能够赚那么多钱。礼拜沙门的时候讲，感谢法师教导我断恶修善，开示正道。佛陀亦都话俾善生子听，每日对住呢六种人，应该生爱敬心同埋感恩嘅心，放弃形式嘅礼拜六种方位，而践行对上列六种人嘅敬爱，以具体表现亲子、师生、夫妇、朋友、主从、曾族之间合宜嘅人际互动关系。六方礼经乃是在家佛弟子应受持遵行的伦理道德生活规范，每日能够如此恭敬礼拜，并且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则家庭幸福，事业顺利。善生子依照佛陀的教导去做，所以他的一生非常美满。但愿人人都能够依照佛陀的教法感恩，并且礼拜真正的六方，必然可以获得真正的幸福平安。故事：忘恩负义的果报，九色鹿的故事。好耐好耐以前，在水草肥美景色秀丽的恒河岸边，有一只九种毛色的鹿。它那闪闪发光的鲜艳毛色，和洁白如雪的美丽鹿角，以及善良的心灵，受到所有同伴的赞叹和羡慕。一日，九色鹿正在恒河边悠闲地散步，突然一阵急迫凄惨的呼声由河里传过来，救命啊，边个来救下我啊。一个人正被汹涌的激浪卷流而下，情况十分危急。见到这种情景，善良的九色鹿丝毫不顾恶浪可能吞噬自己的危险， 纵身跳入河入边向落水嘅人游过去。眼见九色鹿将要接近跌落水嘅人，一排恶浪又将佢涌向浅滩。但系勇敢而善良嘅九色鹿毫不气馁，再游过去，终于将落水人救咗出嚟。惊魂未定嘅落水人名叫做条达，佢庆幸自己嘅再生，一面向救自己于危急嘅鹿频频叩头，一面不停地向鹿讲住感激嘅说话： 尊敬嘅恩人，感激你再生嘅恩情啊！我对住上天起誓，请求你允许我作你嘅奴仆，令你不乏水草，不受伤害啦。 九色鹿亲切咁样话： 可怜嘅条达，你快啲翻去啦！你嘅家人正喺度焦急咁等住你，你唔好要佢哋挂念啦。我感谢你嘅心意，我将会永远唔会忘记你对我诚挚嘅感情。我只系希望你唔好向任何人透露我嘅行踪。 条达喺九色鹿嘅多次催促之下，发誓话： 恩人啊，请你放心，如果我背信弃义，就叫我全身长满烂疮，嘴里面散发出恶臭啦。 讲完就告别咗九色鹿，走上回家嘅路途。这个国家国王的王妃娇媚动人，深得国王喜爱，但是她却是一个内心十分贪婪而又奸恶的女人。有一日，她梦到这一只毛色九种、头角雪白的美丽九色鹿。她醒翻之后，心里面充满了在梦中不能够占有九色鹿的无限障恨。我是高贵的王妃，咁美丽的鹿怎能够不属于我的？我要用那块灿烂耀目的美丽皮毛做我的战褥，我要用那个纯白的鹿角做我的忽尘把柄，它应该是为我而存在的，我必须要得到它。国王心软了。 啊，美丽的夫人，我是一国的至尊，国中的一切都归我所有，我将会将九色鹿牵到你的脚下，用它装饰我娇媚的王妃。 在宏伟的宫殿上，国王威严地坐上宝座，发布命令： 如果有人能够将一只毛有九色、各如白雪的鹿捕猎回来呈现，或者报告鹿的行踪，我将会以一半国土封赠，还会将用大银碗装满金豆，用大金碗装满银豆作为赏赐。 国王袁重赏猎九色鹿的命令很快就传遍全国。条达夹在人们中间看着这个命令，九色鹿，他暗自思忖着， 只有我知道他的行踪，终身的富贵就这么从天而降。他是一只好鹿，不过好鹿毕竟都是畜生啫，畜生算得是什么啊？他的存在不是就是为了人的享受和猎取的吗？ 一只畜生的死活又有什么扣得上良心的谴责啊？于是他就向国王报告他所知道的九色鹿的行踪。于是国王率领大批善射能武的勇士，随着条达出了宫城，向九色鹿所在的恒河边行进。但是杂乱而频急的马蹄声扰乱了恒河边上的寂静，乌鸦在枝头惊醒了，望住逐渐走近的国王和军旅，高喊着： 快点醒啊， 狗食佬，快啲醒下，国王嚟捉你啦！ 但系狗食佬仍然沉睡喺梦中。乌鸦跳上狗食佬嘅头，又叫： 醒啊，醒啊！国王已经…… 勇士们一步一步咁样逼近。狗食佬突然惊醒，环顾四周，佢已经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啦。勇士们张弓拔弩，引箭待发，扬剑挥斧，举刀欲下。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狗食佬猛然跳到国王面前说： 听。 国王注视住沉着安详的鹿，制止无事，内心暗自思忖： 真是举世无双的美丽而又奇异的鹿，看他的神情这样泰然自若，讲嘢咁样松容不迫，莫不是天神化身吧？ 国王跟住就讲啦： 你有乜嘢话？讲啦！ 呢个时候，鹿向国王嘅马走前咗一步，不亢不卑咁样话： 我已经处喺你嘅刀丛剑树之下，你随时可以用武力夺去我嘅生命。但是一个姓名的国王是不能够滥杀无辜的。我对国王陛下有过恩情，为什么还要让我死在你的刀剑之下呢？ 国王很奇怪地问： 我们素不相识，你对我有什么恩情啊？陛下的一个臣民曾经被恶浪所卷，是我不顾自身的安危救他出险的。 狗食佬不慌不忙地说： 啊，有这样的事？ 是的，姓名的陛下，你不应该轻施动众，无辜地杀害生灵。但是你为什么知道我所在的地方呢？ 国王指着身边的条达： 是他。 啊，是他？他正是我不顾生命从水中救出的人。他曾经手指上天发誓，决定不暴露我的所在。他竟然是这样一个反复无常、忘恩负义的小人。 狗食佬这一直激昂的陈述，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愤怒而厌恶的目光射向那个昧心背义的条达。条达在狗食佬义正词严的指控之下，汗流满面，无地自容，无话为自己辩解。这个时候，他的身上亦都长满了烂疮，疮里面流出肮脏的脓血，嘴里散发着恶臭。从此人们唾弃他，好似避开瘟疫一样咁避开佢。呢、这个就系忘恩负义嘅果报。国王非常惭愧，愤怒咁斥责条达： 你系一个恩将仇报、背信弃义、见利忘恩嘅小人，你将会永远孤独咁活着，受尽人们嘅鄙弃同唾骂。 最后国王下令全国： 今后任何人都不准伤害狗食鹿，让这只善良的动物自由自在地在原野荒林中愉快地生活，违抗命令的人将被处于极刑。 狗食鹿得救了，他又恢复自由了。